你好，我是刘超。从第二个模块开始呢，我将带你学习 Java 编程的性能优化。今天呀，我们就从最基础的 String 字符串优化讲起。 String 对象是我们使用最频繁的一个对象类型了，但它的性能问题呢，却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String 对象作为 Java 语言中重要的数据类型，是内存中占据空间最大的一个对象。学会高效的使用字符串，可以提升系统的整体性能。今天呢，我们就从 String 对象的实现、特性以及实际使用中的优化这三个方面入手，深入了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你一个小问题，也是我在招聘的时候啊，经常会问到面试者的一道题。虽然呢是老生常谈了，但是错误率依然很高。当然，也有一些面试者答对了，但能够解释清楚答案背后原理的人少之又少。问题是这样的。我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创建了三个对象，再依次两两匹配，请问每组被匹配的两个对象是否相等？现在你可以向下滑动文稿查看代码了。在心中先想想答案以及这样回答的原因，希望通过今天的学习呢，你能拿到满分。言归正传，现在我们就来学习第一部分 String 对象是如何实现的。在 Java 语言中， Sun 公司的工程师们对 String 对象做了大量的优化，来节约内存空间，提升 String 对象在系统中的性能。文稿中有一张优化过程的配图，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听我讲述。在 Java 6以及之前的版本中啊， String 对象是对 char 数组进行了封装实现的对象，主要有四个成员变量： char 数组、偏移量 offset、 字符数量 count、 哈希值 hash。在 Java 6版本中， String 对象是通过 offset 和 count 两个属性来定位 char 数组，获取字符串。这么做呢，可以高效快速的共享数组对象，同时啊，节省内存空间。但这种方式呢，很有可能会导致内存泄漏。从 Java 7到 Java 8版本， Java 对 String 类做了一些改变。 String 类中不再有 offset 和 count 这两个变量了。这样做的好处是 String 对象占用的内存稍微少了些，同时 String 中的 substring 方法也不再共享 char 数组，从而解决了使用该方法可能导致的内存泄漏问题。从 Java 9版本开始呢，工程师将 char 数组字段改为了 bat 数组字段，又维护了一个新的属性 coder， 它是一个编码格式的标志。为什么要这样修改呢？我们知道一个 char 字符占16位，两个字节，这个情况下呢，存储单字节编码内的字符就显得非常的浪费。GDK 1.9 的 String 类为了节约内存空间，于是使用了占8位一个字节的 bat 数组来存放字符串。而新属性 coder 的作用是，在计算字符串长度或者使用 indexOf 函数时，我们需要根据这个字段判断如何计算字符串长度。 coder 属性默认有0和1两个值，0代表 letting-1， 1代表 utf-16。 如果 String 判断字符串只包含了 letting-1，则 coder 属性值为0，反之则为1。 String 对象的实现就是这样一个迭代的过程。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部分， String 对象的特性及不可变性。了解了 String 对象的实现后，你有没有发现在实现代码中， String 类被 final 关键字修饰了，而且变量 char 数组也被 final 修饰了。我们知道类被 final 修饰代表该类不可继承，而 char 数组被 final 加 private 修饰就代表了 String 对象不可被更改。Java 实现的这个特性叫做 String 对象的不可变性，即 String 对象一旦创建成功，你就不能再改变它了。Java 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呢？第一个好处，保证 String 对象的安全性。假设 String 对象是可变的，那么 String 对象将可能被恶意修改。第二个好处，保证 hash 属性值不会频繁变更，确保了唯一性，使得类似 HashMap 容器才能实现相应的 KeyValue 缓存功能。最后一个好处，可以实现字符串常量池。在 Java 中通常有两种创建字符串对象的方式。第一种呢，是通过字符串常量的方式创建，如字符串 string 等于 abc。 第二种呢，是字符串变量通过 new 形式的创建，如字符串 string 等于 new string abc。 当代码中使用第一种方式创建字符串对象时， JVM 首先会检查该对象是否在字符串常量池中，如果在，就返回该对象引用，否则新的字符串将在常量池中被创建。这种方式呢，可以减少同一个值的字符串对象的重复创建，节约内存。String str 等于 new string abc 这种方式 首先，在编译类文件时 ABC 常量字符串将会放入到常量结构中，在类加载时 ABC 将会在常量池中创建。其次呢，在调用 new 时 GVM 命令将会调用 string 的构造函数，同时引用常量池中的 ABC 字符串，在堆内存中创建一个 string 对象，最后 str 将引用 string 对象。这里呢，我来延伸一点，讲完 string 对象不可变，你是不是已经想到了反驳我的案例呢？看看你和我是不是能想到一块儿哈。平常编程的时候呢，对一个 string 对象赋值 hello， 然后又让 string 对象值为 word， 这个时候对象 string 值就变成了 word， 对象 string 值确实改变了。那为什么我还说 string 对象不可变呢？首先我来解释下什么是对象和对象引用。 Java 初学者往往对此存在误区，特别是一些从 PHP 转 Java 的同学，在 Java 中要比较两个对象是否相等，往往是用两个等号，而要判断两个对象的值是否相等，你就需要用 equals 方法来判断。这是因为字符串只是 string 对象的引用，并不是对象本身，对象在内存中是一块内存地址，字符串呢就是一个指向该内存地址的引用。所以在刚刚的那个例子中呢，第一次赋值的时候创建了一个 hello 对象，字符串引用指向了 hello 地址，第二次赋值的时候呢，又重新创建了一个对象 word， 字符串引用指向了 word， 但 hello 对象依然存在于内存中。也就是说，字符串并不是对象，而只是一个对象引用，真正的对象依然还在内存中，没有被改变。 string 对象的特性讲到这里呢就结束了，下面我们来学习最后一部分， string 对象在实际使用中的优化。优化的过程中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如何构建超大字符串。编程过程中呢，字符串的拼接很常见。前面我讲过 string 对象是不可变的，如果我们使用 string 对象相加拼接我们想要的字符串，是不是就会产生多个对象呢？接下来我会以代码的形式来验证这个问题，请你向下滑动文稿到对应的位置查看代码。分析这段代码可知，首先呢会生成 AB 对象，再生成 ABCD 对象，最后生成 ABCDEF 对象。从理论上来说，这段代码是低效的，但实际运行中呢，我们发现只有一个对象生成，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的理论判断错了？先别急，任何时候都别轻易否定自己的认知。我们再来看看编译后的代码，可以发现编译器自动优化了这行代码，这就是字符串常量的累积。我们再来看看字符串变量的累积又是怎样的。代码编译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编译器同样对这段代码进行了优化。不难发现 Java 在进行字符串的拼接时偏向使用 String Builder， 这样可以提高程序的效率。从代码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即使用加号作为字符串的拼接，也一样可以被编译器优化成 String Builder 的方式。但再细致些，你会发现在编译器优化的代码中，每次循环都会生成一个新的 String Builder 实例，同样也会降低系统的性能。所以平时做字符串拼接的时候啊，还是要显示的使用 String Builder 来提升系统性能。如果在多线程编程中 String 对象的拼接涉及到线程安全，你可以使用 String Buffer， 但是要注意，由于 String Buffer 是线程安全的，涉及到锁竞争，所以从性能上来说呢，要比 String Builder 差一些。第二个，如何使用 String.Inter 节省内存。讲完了构建字符串，我们再来讨论下 string 对象的存储问题。先看一个案例， Twitter 每次发布消息状态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个地址信息，以当时 Twitter 用户的规模预估，服务器需要 32G 的内存来存储地址信息，你可以去文稿中查看代码。考虑到其中有很多用户在地址信息上是有重合的，比如国家、省份、城市等，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将这部分信息单独列出一个类，以减少重复。通过优化呢，数据存储大小减到了 20G 左右，但对于内存存储来说呢，依然很大，怎么办呢？这个案例来自一位 Twitter 工程师在 QCon 全球软件开发大会上的演讲，他们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使用 string.inter 来节省内存空间，从而优化 string 对象的存储。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每次赋值的时候使用 string.inter 方法，如果常量池中有相同值，就会重复使用该对象，返回对象引用，这样一开始的对象呢就可以被回收掉。 这种方式呢，可以使重复性非常高的地址信息存储大小从20G 降到几百兆。为了更好的理解，我们先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回顾下其中的原理，加深印象。这里依然需要你去文稿中查看代码。在字符串常量中，默认会将对象放入常量池。在字符串变量中呢，对象是会创建在堆内存中，同时也会在常量池中创建一个字符串对象，复制到堆内存对象中，并返回堆内存对象引用。如果调用 intern 方法，会去查看字符串常量池中是否有等于该对象的字符串。如果没有，就在常量池中新增该对象，并返回该对象引用。如果有，就返回常量池中的字符串引用。堆内存中原有的对象，由于没有引用指向它，将会通过垃圾回收器回收。了解了原理呢，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刚刚的例子。在一开始创建 A 变量时，会在堆内存中创建一个对象，同时会在加载类时，在常量池中创建一个字符串对象。在调用 intern 方法之后，会去常量池中查找是否有等于该字符串的对象，有就返回引用。在创建 B 字符串变量时呢，也会在堆中创建一个对象，此时常量池中有该字符串对象就不再创建了。调用 intern 方法则会去常量池中判断是否有等于该字符串的对象，发现有等于 ABC 字符串的对象就直接返回引用，而在堆内存中的对象由于没有引用指向它，将会被垃圾回收，所以 A 和 B 引用的是同一个对象。在文稿中我加了一张图来总结 string 字符串的创建分配内存地址情况，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我刚刚讲的内容。使用 intern 方法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一定要结合实际场景，因为常量池的实现是类似于一个 hash table 的实现方式。 hash table 存储的数据越大，便利的时间复杂度就会增加，如果数据过大，还会增加整个字符串常量池的负担。第三个，如何使用字符串的分割方法，这种方法在编码中挺常见的。 split 方法使用了正则表达式，实现了其强大的分割功能，但正则表达式的性能是非常不稳定的，使用不恰当会引起回溯问题，很可能导致 CPU 居高不下，所以我们应该慎重使用 split 方法。我们可以用 string.indexOf 方法代替，完成字符串的分割。如果实在无法满足需求呢，就在使用 split 方法时对回溯问题加以重视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讲中我们认识到，做好 string 字符串性能优化可以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呢， Java 版本在迭代中通过不断的更改成员变量，节约内存空间，对 string 对象进行优化。我们还特别提到了 string 对象的不可变性，这个特性实现了字符串常量池通过减少同一个值的字符串对象的重复创建，进一步节约内存。但也是因为这个特性，我们在做长字符串拼接时需要显示使用 string builder 以提高字符串的拼接性能。最后在优化方面，我们还可以使用 intern 方法，让变量字符串对象重复使用常量池中相同值的对象，进而节约内存。这些就是今天的干货内容了。最后再分享一个个人观点，那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日常编程中啊，我们往往可能就是对一个小小的字符串了解不够深入，使用不够恰当，从而引发线上事故。比如在我之前的工作经历中，就曾因为使用正则表达式对字符串进行匹配，导致并发瓶颈。这里也可以将其归纳为字符串使用的性能问题。具体实战分析，我将在04讲中为你详解。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思考题了，很简单，那就是开头我讲到的那道面试题。你知道答案了吗？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今天除了思考题，还想和你进行一个简短的交流。上两讲中我收到了很多留言，在此呢非常感谢你的支持。由于前两讲是概述内容，主要呢是帮你建立对性能调优的整体认识，所以相对来说呀，重理论偏基础。但是呢，我发现很多同学都有这样迫切的愿望，那就是赶紧学会使用排查工具监测分析性能，解决当下的一些问题。我这里呢特别想分享一点，其实性能调优不仅仅是学会使用排查监测工具，更重要的是掌握背后的调优原理，这样你不仅能够独立解决同一类的性能问题，还能写出高性能代码。所以我希望给你的学习路径是夯实基础，结合实战实现进阶。 最后，欢迎你积极发言，讨论思考题，或是你遇到的性能问题都可以。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一起。